乐，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好，7点钟的时段了，在这样的时间里，欢迎锁定收听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陪伴你听歌。很多事情过程是最重要的，结果反而没有那么重要。也不是说我们不想要好的结果，而是我们能操控的就是过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尽力了，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的几率也会更高。不管正在努力做什么，把过程做好吧。所谓的尽人事，听天命。那中考的同学们，你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有收获的，放轻松去迎接属于你的果实就可以了，一样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在这里听好听的歌曲，关悦的一首《结果呢》。 不是吗，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，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，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。也许吧，你戒指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激动只因对爱太落魄，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让我，总是放感情傻不了拥有什么自由，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，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，真心剩下千种也不变成了你要我用什么去复合，曾经爱是那么相信你了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要 天的风吹在脸上，感觉寂寞。我知道你有几秒钟也想念他，我心疼你，但心中有点痛。一个爱情习题，一种未完待续，也许在雨伞下你说的对不起。亲爱的，我们都会错，我了解原因是什么，也不要故意扯，我都说过。到最后爱你的是我，你快乐吗？我心中只有这句话，我会把眼泪收在口袋中。一个爱情习题，一种未完待续，身在山谷中大喊的我爱你。亲爱的，我们都会错，有什么不能原谅呢？没有关系，让我等你回头。一个爱情习题，一种未完待续，一生在散步中大喊的我爱你。亲爱的，我们都会错，有什么不能原谅呢？没有关系，让我等你回头。爱你的人是我，不会错。 像天堂的样子，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，你傻笑的表情又那么诚实，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。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，只因为太高帅的我舍了不止，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，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。想跟着你一辈子，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。想爱着你一辈子，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。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，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，绚烂也许一时，平淡走完一世，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，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，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。爱恨可以不分，责任可以不问，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？

属喜不喜欢收拾房间呢？我觉得我的房间一直都是不是很整齐的那种，可能会有点乱，或者说东西有点多，然后发现这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，挺难改的，可能刚收拾完之后一会儿就又乱了。而有的人就不是这样，我去别人家做客，或者说上学的时候去别人的寝室做客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人家的屋子特别的整齐整洁，就好像哪儿都不会动一样，一直对这样的房间充满了敬佩之情啊。生活当中你的房间乱不乱呢？当然该收拾的时候还是要收拾的，说给我听也说给你听。 记忆里的湖泊色中下，藏着你我多少年华，曾在屋顶写下的誓言，被风一吹就落下。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，拥抱之后生根发芽，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，人在需要才害怕。一身人气不纠缠的牵挂，空荡的心需要解答。随风起舞的残花，不停追逐的黄沙，我把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，近在咫尺的天涯，在你的脚下，享受这花花开的潇洒。些不分场合的情话，拥抱之后生根发芽，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，困在悬崖才害怕。一生一世反复纠缠的牵挂，空荡的心需要解答。随风起舞的散花，不停追逐的黄沙，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，近在咫尺的天涯，脚下，下手就把花开的潇洒。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，你的笑容却更优雅。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，带不走一粒沙。 在风里想不说话的秘密，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

听一下网友们的回答，有的是说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还有的说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以及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，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。还有一句不是语文课本当中出现过的，这句很多人都很喜欢，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。像我就很喜欢以前在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的一句，路径隐香处，天然雪海间。也可以想想看，你最喜欢的那些古诗文，你觉得特别美的，能想起来吗？好了，想着的同时，很好听的歌。 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见过了秋冬，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。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，有苦有乐有笑有痛。人该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匆匆融融入梦。人该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入梦。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梦里有爱，何必怕人去楼空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见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匆匆融融入梦，人该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入梦。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梦里有爱，何必怕人去楼空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人生归根结底是属于你的，你决心要走哪条路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准备怎样对自己的懒惰下手，自己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交，什么样的人不可交，和什么样的人相爱，这些都由自己决定。你的人生你做主，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希望在每一个分岔路口，你都能够好好的做决定。继续听歌吧。 我喜欢偷看你的脸，带着一股夏天的气味，你骑机车的轮廓总会联想那部下片。也许是因为你的美，飞扬起像 Nike 的弧线，你剪的短短指甲和大手掌奇妙的和谐。我一滴一滴一滴一点的蔓延，好奇你的世界。 Never know.

去，崎岖中看阳光，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向梦的风雨，路行人茫茫，丝丝向梦的风雨，路行人茫茫。 倩女幽魂，这样一首歌来自张国荣。很多人都喜欢去回味经典的歌曲、经典的电影，我也是这样的。有的时候会在闲下来的时候找一些小时候喜欢看的电影来回顾一下，很多情节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但你会记得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喜悦、悲伤、恐惧、欢笑，那些感觉还是都能够想起来。关于回忆就是这样的，很多时候具体的细节不记得了，可是当时的感觉却好像就在昨天一样。那听这里的歌曲，尤其是经典歌曲，老一点的歌比较多，你可能也会回味起当时的你。不说了，继续听歌吧，许美静的一首《放你在心里》。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，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。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，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。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，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，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，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。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生产生活，提供安全指南。

古老的传说，流连海湾的魔咒，蜻蜓的水手，谁忘了掌舵，静止了时空，永恒的盼望，浮在多情的哀愁，阳光下看似缤纷的花朵，盛开好绝了，亲爱的你，不该回头，那个伤太多错，等着承接，听着心痛，于是眼泪变成寄托。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正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平时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走心，会记住很多东西吗？有一种人真的是挺让人火大的，就是每次他都突然找你聊天，然后经常会问同样的问题，比如说关于工作上的，永远记不住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，然后每次都还要问一遍。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真的想说，如果不走心就不要找我说话好吗？所以呢，跟朋友聊天的话还是要走心的，不然为什么要跟人家说话呢？可以回想一下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你会记住他说的话吗？特别是这种比较简单的。好了，在这里还是听好歌曲吧。 是说牵着你，我又是为了你的梦，那时候的我们就以为相爱就是不可交流，一双眼只看到你，看不到走的路的满足，忘了那年我几岁的未来，好模糊幻想，两个人能够一样 幸福，回忆已经是最好的礼物，我会一直陪你生日。祝福是最好的。 三和交警温馨提示，根据公安部、省政府相关规定，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，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，公告其登记证书、号牌、行驶证作废，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，予以强制注销。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：一是通过源头管理，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，做到落地见车见人；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，认真分析行驶轨道，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，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。 大家说不唱几个，我记住哪儿翻山坡，千里路程有阳光，丰收的庄稼山经过，我的手鼓动情唱，欢乐的歌声真唱歌，草原盛开幸福花，花开千万朵。大家手鼓唱几个，我骑着马跨江河，歌声冲进泉水里，流得家乡遍地歌，我的手鼓怎么轻唱，唱进美好的新生活，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，来来来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幸福花，花开千万朵。大家手鼓唱几个，我记住那翻山坡，千里路程有阳光，丰收的庄稼山经过，我的手鼓曾经唱，欢乐的歌声真善和，草原盛开幸福花，花开千万朵，大家手鼓唱起歌，唱得好轻松似火，别做人民肩并肩，前进的道路多宽阔，我的手鼓曾经唱，快马加鞭震慑祖国，春光永远在边疆，歌声永不落。来来来。 早晨向你看齐，无心和你弯曲如无预警，不知怎样继续，想要约你自己在家练习见你，却不敢提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星期天到星期一，时间飞快过去，你家在哪里？却还只是一个谜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每个号码都可以，每一个才是你，每个才可以代替我穿戴新衣。 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我是海妮。

是犯了最残忍的错，什么都别说，我爱过你才懂，谁都没有错，松手安静愈合伤口，走到了最像朋友的出口，我们怎么能回头，离开你才懂，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，直到多年后再见，用笑容说爱过你的是我。 一滴泪会换多少温柔，替我留在你的胸口，我只能回首，怕抬头想起你的脸，总是我天空。 我爱过你才懂，相处这寂寞，不忍忍痛各自漫游， 勇敢来到分开不是尽头，我们挥霍在心中， 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，才舍得目送你自由。 记得如果再重逢，不同街头，爱着你的是我。 哦，记得要过得比我更快乐。 答应我珍惜对的人那一双手、啊、 我爱过你才懂谁都没有错，松手安静愈合伤口，走到感情最温馨的出口，我们怎么能回头，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我，才舍得目送你自由。 记得如果再重逢，不同街头，爱着你的是我，爱着你的是我。 喜欢看喜剧电影吗？来推荐几部非常好笑的电影，学累了或者是工作累了可以放松一下看一看，比如说僵尸肖恩，这个我有看过，虽然是僵尸电影，但是非常的幽默风趣，也会从中看到一点人生哲理。还有三傻大闹宝莱坞、神偷奶爸系列，还有外星醉汉 PK 地球神，这个好奇怪的名字，也是非常搞笑的电影，疯狂原始人，还有非常主播，以及泰迪熊、冒牌家庭，听着哪个名字有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，看这样的电影放松一下，放松过后继续前行。 OK， 继续听歌。 有时候像个累赘，给不了要的抚慰，让感情被摧毁。沉默衍生了难以解释的误会，的疲惫，你的伤悲，眼看蓝天变那么黑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句子赋能我对峙不让谁，再恨都不惭愧，能用力一推就头也不回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一转身以后整个心粉碎，那还是对方眼角的泪，很 起想念不能赎罪。叫我辗转难睡，搞不懂爱最宝贵，他倔强才凄美。渴望在恋人心里有独特地位，我才尖锐，你才圆对，还想被原谅被体会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却自负难熬，对峙不让谁，再恨都不惭愧，能用力一推就头也不回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一转身以后整颗心粉碎，那恨是对方眼角的泪，很心疼，可惜想念不能赎罪，回忆里面寂寞的沉醉，想了一万次如何挽回，却孤独舍弃能幸福的机会。 过去没有开始，未来没有终点，这是希望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，如清风自在的旅行，越过江梁我的原野，越过夕阳里的远山，在无限宽广世界在奔跑。在蓝色天空下面，鲜花在风里摇曳，这是无忧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，越过渐辽阔的原野，越过夕阳里的远山，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。如清风自在的旅行，越过渐辽

王菲，不知道你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吗？像我呢，就挺爱唱歌的，但是记不住歌词，记性很差的那种。从小要是喜欢一首歌，真的很想唱，很想不看歌词就唱出来的话，要记很久，要很认真的去学一下。不像有些人唱两遍就真的能够记住了，而我呢，记住两句高潮的歌词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呢？可能在有些事情上记不住，有些事情上反而记得很清楚。好了，试试看接下来这首歌，你能够记住多少歌词呢？张明敏的一首《龙上行》，明天会再来和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锁定收听1033，不要走开。 我从龙上走过，龙上一片秋色，枝头树叶齐放，风来声瑟瑟，仿佛为季节都歌。我曾相见走过，总有不少收获。水飘香，一壶冷酒，微笑在脸上闪烁。 条件是我生活的标签，你爱跌倒永远爬山，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。你也算很有用安全感，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，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陪我不陪，我们天生一对好。